现金点。 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 请坐， 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客人是一位可爱又阳光的姑娘，但他却有着一段很阴暗的童年。后来他又经历了些什么事情才让他找回了自己的笑容呢？欢迎光临，一位吗？ 嗯， 这边坐吧。这是酒单。 哇，你们酒吧的酒单还真厚啊，酒的款式也比一般酒吧的要多。哎，话说这家店是你自己开的吗？ 是啊。 在这家店里负责调酒的只有老板你一个人了？ 对。 那你很厉害吗？不过就酒单上这些鸡尾酒，你真的能记住每一款的配方吗？ 当然了，在我看来，鸡尾酒不仅仅是人们感情的寄托，更像是一种生命之水，能够连通彼此的心灵。每款酒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见过的每一款酒都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真想不到你对鸡尾酒还有这么独到的见解。哎，那为什么这里要叫故事酒吧呀？ 因为我喜欢听人们讲真实的故事啊。每个来这里讲故事的客人，我都会调一杯适合他的鸡尾酒送给他。 这么好，没想到第一次自己一个人来这里玩就遇到了这么有意思的劲霸。嗯，果然不虚此行。 啊，居然还知道劲霸。 嗯，别小看我哦，我以前在酒吧里打工，还做过服务生呢。 哦， 所以这类知识多少还是知道点的。而且我还练出了一个特别的本领。 什么本领？ 我看人可准了。 是吗？ 嗯，比如说啊，我跟你还没见面多长时间，我也不清楚老板你为人怎么样，但至少能判断出来你人不坏。 那你是怎么看出来我人不坏的？ 哎呀，有句话讲啊，在吧台时间坐久了才能成为调酒师，坐的时间短的顶多叫酒保。通过刚才的对话，我发现你应该很懂酒，一般没有足够经验的人是达不到你这种境界的。其次呢，这么大的城市，而这间酒吧又开在火车站附近，交通枢纽地区可是一个城市的脸面。以我的经验来看啊，这个地段的治安自然不会差，就算是出现了流氓小混混之类的人，他们也绝对不敢闹事，更别说是开店的店家了。哎，像那种坑人的黑店啊，在这个地段是做不下来生意的，这是我的第二个判断依据。 厉害，没想到你看起来年纪轻轻的，洞察力竟然这么深啊。 还有最后一点，这酒吧是一家劲吧， 和那些卖美食的餐吧，那种 DJ 在中间放音乐让大家跳舞的闹吧不同，一般静吧单纯靠酒水生意是很难盈利生存的，所以静吧不论是在哪个城市都很少，大多数能经营下来的静吧肯定会有一两点特别的地方，口碑呢也绝对不会差。 很有道理啊，那你要不要听听我是怎么分析我面前的这个漂亮的女孩的呢？ 好啊，你说说看。 我见过很多客人，但是像你这样特别的客人确实不多见。你呢，不论是声音相貌还是语气都很阳光很有朝气，但见解又比和你同年龄的女孩深刻不少，所以我的判断是啊，在我面前的这位客人，他身上一定带着和他一样特别的故事。 老板，你这人还真是会和女孩子聊天啊。我在酒吧打工时见过这么多男客人，也没见过你这样套路这么深的。 啊？哪儿呀？这可不是套路啊，只是平时跟客人打的交道多了，所以就练出来了。怎么样？我没猜错吧？ 我确实有故事。过去的我也确实不是现在这样的，但我的故事吧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没关系啊，时间越久的故事越有味道。 嗯，行吧。哎，你看得出来我小时候是一个既不爱说话又讨人厌的人吗？ 啊，这个我还真看不出来。 在我很小的时候啊，经常是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待着，老爸老妈平时工作都很忙，他们总是很晚才回家，但我也不觉得孤单，每天自己懒洋洋的往沙发里那么一窝，看着电视吃着零食也很开心。这段时间应该是我童年里最幸福的时光了，也是童年唯一一段对我父母有记忆的时光。 唯一一段？你父母后来 有一次他们吵得非常厉害，后来也不知怎么就离婚了，那个时候我才6岁，虽然最后我是跟了我爸爸这边，但其实他根本就不想要我，我就跟着爷爷奶奶相依为命。从那以后爸爸妈妈的身影几乎就没在我的生活里出现过。 啊？不会吧？ 真的，我爸爸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到现在我都没有再见过他，那时唯一还和我爸妈有联系的就是银行卡了，每个月他们都会往卡里打上几千块钱给我，可他们却从没教过我什么东西，更别提教育我了。虽然我知道我要管他们叫爸叫妈，但我只是觉得他们也只是把我生下来而已。 他们会不会是因为有什么难言之隐才不来看你的？ 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后来我们家的这个情况被我班主任老师知道了，最可气的是后来这事儿还被我一个特别讨厌的嘴还贫的男孩给打听到了，他就在学校里乱传我的事儿，搞得后来我在好多同学眼里跟一个怪胎一个孤儿一样。本来我朋友就不多，和同学也不怎么打交道，结果这么一来我就更被孤立了，从那之后我就彻底变成了一个叛逆生。很多大人都觉得小孩犯错顶多就是淘气啊不懂事啊，而当时我的很多行为其实都是故意的，我就是觉得如果我不先去挑衅别人，他们就一定会来伤害我。 我理解你的心情，但这么做真的有效吗？ 确实没什么效果，能解决一时的问题，但身边却连一个朋友都没有了。那个时候我就像一只刺猬一样，本想着上了初中后总算就能看不到那些冷嘲热讽我的同学们了，可即便是去了新的学校，日子也过得一样压抑。 压抑？ 嗯，那时我就感觉每天一进学校大家看我的眼神都是充满恶意的。 这个应该就是你想多了。 真不是，毕竟那时候我已经恶名远扬了，最后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觉得身边已经没有一个值得信任的人了，爷爷奶奶也不懂我，所以我就开始逃学， 而且最后还离家出走了。 啊，你去哪儿了？ 当时我偷偷攒了点钱，直接就跑到了上海。我这也算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当时我只有一个感觉，就是终于解放了，心里一块大石头也没了。 可你一个初中生到那边怎么生活呀？没出什么事儿吧？ 当然出事儿了。 啊？ 当时我也不知道去哪儿，我就坐着公交车瞎转。后来到了一个有点偏的地方，我还没找到住处呢，钱包就被偷了。 那你怎么办呀？ 哎，我当时又气又累，就找到了一间酒吧。那还是我第一次去酒吧呢。 然后你就去那间酒吧打工了？ 没有没有，我是想说啊，我是在那儿差点出事儿， 遇到坏人了。 嗯，对，我刚进去就被一个男的搭讪了，他给了我一瓶罐装饮料，那时候我也没多想，自己还又累又渴的，就把那瓶饮料喝了。当时也没尝出有酒味，但之后没过多久，我就觉得自己头变得很沉，然后开始浑身发烫。 你这是被人下了药了吧？ 也不算是，其实后来我才知道，我喝的那个饮料啊，别人都叫它湿身酒。这款酒喝起来很甜，有股很浓的水果味，能把酒的味道盖住。不知道这种酒的人，也不觉得自己喝的是酒。而且有些湿身酒自己还有咖啡因这些让人亢奋的成分，所以有的人刚喝完啊，也感觉不出来自己已经喝醉了。 哦，我知道这种酒了。这类酒本来也只是普通的鸡尾酒，水果味浓重也只是调制时的偏好罢了，但后来被一些商家和心怀不轨的人炒作和利用，才成了所谓的湿身酒。 嗯，果然很懂酒。 我只是很痛心，好好的鸡尾酒被那些人用来干坏事。哎，那之后那个人没把你怎么样吧？ 多亏店里的一个酒保姐姐救了我呀。我当时浑浑噩噩的，那个姐姐估计是看出我情况不太对了，就来和我们搭话。她偷偷的把酒单递给我，里面加了张纸条，上面还写了字，问我是不是遇到了麻烦。我当时也没有什么气力，只是冲他点了点头。后来那个姐姐就开始骂那个男的，但骂了什么我早就记不清了。等我酒劲过去以后，那个男的已经走了。 好家伙，这也太吓人了，多亏有那个姐姐在。 嗯，所以我特别感激她。后来我就在座位上一直坐着，她问我为什么还不回去，我就把我的情况全给他说了，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让我嚎啕大哭。 他说什么了？ 他说，你挺像我的。 我懂了，其实过去那些年，你一直在找的，就是一个懂你的人，是吧？ 是啊，过去我一直觉得，世界上人那么多，为什么就我像一座孤岛一样？没人爱，没人懂。但是兜兜转转，竟然在一个陌生的酒吧认识了这么一个懂我的姐姐。她说她也是自己一个人在城市里打拼，而且和我一样也是个性情中人。遇到我的时候，她正好和前男友分手没多久，心情也不太好。我们俩有点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意思吧，越聊越起劲儿，感觉就像是遇到了失散多年的姐妹一样。我也是头一次感觉和一个不熟的人说话这么有安全感。 芳草一寻，知音难觅啊。那他后来就没劝你回家吗？ 没有，我说过他懂我，知道我是劝不回去的，所以他就让我暂时住在他家。这一住就是将近一个月。 那你就没想过你的爷爷奶奶他们？他们难道不着急吗？ 所以说那时候我不懂事儿呢，虽然我也知道他们会着急，但我真不想回家。当然我也知道我不能在姐姐家里白吃白住，我就把她家里的家务全给承包了。我还从她那里学了不少东西，像什么十字绣啊、做饭啊、调酒啊， 这些都是他教给我的。有时候我也会去他工作的那间酒吧里帮帮忙，不过按照他的话来说，我去那儿就是给他捣乱的。 那后来你不会一直就这么住下去了吧？家里那边真的没找过你？ 其实后来是我自己想通了，而之所以能想通，也是因为那个姐姐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为我做了好多事。 她做了什么了？ 她一直在瞒着我，偷偷在网上打听我家里人的消息。其实我在她家里住了没几天的时候，我妈就已经知道我离家出走这事儿了，姐姐联系上的她。所以有时我去酒吧找姐姐，妈妈也会到那间酒吧偷偷地看着我。 真是个好人啊。所以你也明白了吧，你根本就不是一座孤岛，这个姐姐还有你妈妈不都在关心你吗？ 是啊，而且她知道不能勉强我回去，就一直没跟我说这事儿。有时候她会骑车带我去看夜景，上海的夜景真的好美好美。有时候她还会带些漫画书来给我看，我老说看漫画太幼稚，可是到了后来每次看得最起劲的那个人却是我。那是我过得最开心的一个月了。后来姐姐又安排我和我妈正式的见了一次。 这次应该能把话谈开了吧？ 嗯，那次聊完我才知道她有多在乎我，只不过因为一些原因她不方便来看我，但她一直都在关注我的情况。过去我还以为他其实根本不想要我了呢。在那之后我就决定回去好好读书了。跟姐姐分别那天我俩都哭了，可谁都没说舍不得对方的话。 现在你们还有联系吗？ 当然有了，他现在已经开了自己的酒吧了。 是吗？哪天去上海啊，我必须得去他店里喝一杯。 嗯，欢迎啊。 哎，那你现在呢？ 我，哎呀，叛逆少女早就从良了。回去以后我第一次明白了，学习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而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不辜负关心自己的人。 嗯， 考上大学后我也会打工攒点钱，有了空呢就到处去旅游，认识了很多的朋友，然后也就慢慢的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怎么样，调酒师先生，我的故事还不算让你太失望吧？ 不光没让我失望，而且还让我有些感慨。你稍等一下，我这就为你调一杯适合你的鸡尾酒。鸡尾酒， 哇，白色、黑色、红色，我还真没见过这款鸡尾酒呢。不过看样子，这里面应该是加了牛奶或者奶油吧？ 嗯，我在最上面这层里确实加了稀奶油。 嗯，上面白色的这层酒口感很棒，而且这个甜味好特别啊，既没有很腻，也把酸味衬托得刚刚好，中间这层浓浓的应该是巧克力酱吧。 嗯， 不过这杯酒最底下的这层是，嗯，居然是布丁。 没想到吧，我的鸡尾酒啊，和那些所谓的湿身酒一样也是会障眼法的啊。这是勺子，来尝尝看吧。 有意思。哎，这款鸡尾酒的名字是 The Snow White。 白雪公主吗？ 对啊，这款酒底层的红色部分是由金万丽丽椒酒、草莓酱和曲奇饼干碎做成的布丁，中间黑色的一层是巧克力酱，而上面白色的一层是用苹果沃德、苹果汁以及奶油调成的。 还真是很特别的一款酒啊。